《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》第十八章，生日的意外，第六十四集。 第二天，哈利把邓布利多给他布置的作业告诉了罗恩和赫敏，是分别告诉的，因为赫敏仍然不肯在罗恩面前久待，最多只是轻蔑地白他一眼。罗恩认为哈利在斯拉格霍恩那里不可能会遇到什么麻烦。 他喜欢你。 吃早饭时，罗恩漫不经心地挥着一叉子煎鸡蛋说， 什么都不会拒绝你的，是不是？你是他的魔药小王子，今天下午课后留下来问他好了。 赫敏则悲观一些， 如果连邓布利多都拿不到，他一定是决心隐瞒真相了。 他低声说。这时是课间休息，他们站在积满白雪冷冷清清的院子里。 魂器，魂器，我都没听说过。 你没听说过？ 哈利很失望，他还指望赫敏能提供一些线索呢。 准是很高级的黑魔法，不然伏地魔为什么想知道？我觉得要搞到这个情报很困难，哈利，你必须非常谨慎，要想个计策，怎么接近斯拉格霍恩。 罗恩说只要我今天魔药课后留下来。 哼，既然罗罗说了，你最好照办。 他顿时火冒三丈。 罗罗的判断什么时候错过呀？ 赫敏，你就不能？ 不能。 他怒气冲冲地甩了一句，转身就走，把哈利一个人丢在齐怀深的雪地里。这些天的魔药课已经让人够不自在的了，因为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不得不坐在一张桌子旁。今天赫敏把他的干锅挪到一边，和厄尼挨着坐，对哈利和罗恩两个人都不理了。 你怎么得罪他了？ 罗恩看着赫敏高傲的侧影，小声问哈利。哈利还没来得及答话，斯拉格霍恩就在前面叫大家安静了。 请静一静，静一静，快点儿，今天下午有很多事要做。戈巴洛特第三定律，谁能给我讲讲？当然是克兰杰小姐了。 赫敏用最快的语速背道。 戈巴洛特第三定律称，混合毒药之解药大于等于每种单独成分之解药之总和。 完全正确。 斯拉格霍恩微笑道。 格兰芬多加十分。现在，如果我们承认戈巴洛特第三定律成立， 哈利只能按斯拉格霍恩的话相信戈巴洛特第三定律成立，因为他压根儿没听懂。除了赫敏之外，似乎谁也没听懂斯拉格霍恩下面的话。 当然，这意味着假使我们已用斯卡平的现行咒正确分析出魔药的成分，我们的首要目标不是简单地选择每种个体成分的解药，而是找到附加成分，它能通过近乎炼金术的程序把各种互不相干的成分变形。 罗恩半张着嘴坐在哈利旁边，心不在焉地在他那本崭新的高级魔药制作上乱画。罗恩总是忘记他现在听不懂课，已经不能再靠赫敏救他了。 所以 斯拉格霍恩最后说， 我要你们每人来我的讲台上拿一个小瓶子，在下课前必须配出瓶中毒药的解药。祝你们好运，别忘了戴防护手套。 赫敏马上离开凳子朝讲台走去，他走到一半时，其他人才意识到要行动。等哈利、罗恩和厄尼回到桌前，他已经把瓶里的东西倒进了干锅，在下面点起了火。 可惜那个王子这次也帮不上你了，哈利。 他直起腰，愉快地说。 你必须理解其中的原理，没法投机取巧。 哈利恼火地拔出瓶塞，把鲜艳的粉红色毒药倒进干锅，点着了火，一点儿也不知道下面该干什么。他看看罗恩，罗恩傻头傻脑地站在那儿，只是一样做完了哈利所做的事。 王子真的没有提示吗？ 罗恩小声问哈利。哈利抽出他那本宝贝的高级魔药制作， 翻到解药那一章，有戈巴洛特第三定律，跟赫敏背的一字不差，但是没有王子写的注释。显然王子跟赫敏一样，毫不费力就理解了。 没有， 哈利沮丧地说。赫敏劲儿头十足地在干锅上方挥舞魔杖，可惜他们模仿不了他的魔咒，因为他现在已经很擅长无声咒，不用把咒语念出来。这时厄尼正对着他的干锅念道： 原形立现。 听起来挺像回事，哈利和罗恩赶紧效仿。只过了五分钟，哈利就意识到他那班上第一魔药师的名声将要毁于一旦。斯拉格霍恩第一次巡视时朝他的干锅里期待地看了看，正准备像往常那样兴奋地欢呼，却又立即缩回了头，被臭鸡蛋味熏得连连咳嗽。赫敏的表情得意到极点，他受够了每次魔药课上都被人超过，现在他正把那些神秘分离的成分小心地注入十个不同的小水晶瓶。哈利为了避免看到这恼人的情形，只好埋头去看混血王子的书，他猛地翻了几页，有了。在那一长串解药名字的右边，潦草地写着：只需在嗓子里塞入一块粪石。哈利盯着这行字看了一会儿，粪石他不是听说过吗？很久以前，斯内普在第一堂魔药课上就提到， 山羊胃中的结石可抵御多种毒药。 这不是戈巴洛特问题的答案。如果这堂课还是斯内普教，哈利也不敢这么做。但此刻他顾不得了，他冲向储藏柜，推开独角兽角和一堆堆干草药，在里面胡乱地翻找，终于在最里面找到了一个小硬纸盒，上面潦草地写着粪石。斯拉格霍恩叫道： 还有两分钟各位。 哈利打开盒子，看见六块皱皱巴巴缩成一团的褐色物体，与其说像石头，不如说像干腰子。他拿了一块，把盒子放回柜中，快步走回干锅旁。 时间到， 斯拉格霍恩愉快地说， 看看你们做得怎么样。布雷斯，你的成果如何？ 斯拉格霍恩在教室中缓缓巡视，检查那些五花八门的解药，谁都没有做完。赫敏正争取在斯拉格霍恩过来之前往他的瓶里再塞入几样成分，罗恩彻底放弃了，只是努力避免吸入他干锅里发出的腐臭气。哈利站在那儿等着，粪石攥在有点汗津津的手里。斯拉格霍恩最后躲到了他们桌前，闻了闻厄尼的解药，皱着眉朝罗恩走去。他在罗恩的干锅前没有多待，迅速退开了，有一点作呕。 你呢，哈利？ 他说。 你要给我看什么？ 哈利伸出手，掌心里躺着那块粪石。斯拉格霍恩低头看了足足十秒钟，哈利都担心他要吼起来了，但他仰起头放声大笑。 你真有胆量，孩子。 他捏起粪石高高的举起来让全班同学看。 哦，真像你母亲。我不能判你错，粪石当然能解所有这些魔药。 赫敏满脸是汗，鼻子上沾着灰，面色铁青。他那没做完的解药在斯拉格霍恩身后慢吞吞地冒着泡，其中含有52种成分，包括一团他自己的头发。可是斯拉格霍恩眼中只有哈利。 你是自己想到粪石的是不是，哈利？ 赫敏咬着牙问。 这就是真正的魔药师需要的独立精神。 哈利还没回答，斯拉格霍恩高兴地说。 正像他的母亲。 对魔药制作有着天生的悟性，他无疑是得了莉莉的遗传。对，哈利，对。如果你有粪石，那当然管用。不过，因为粪石不是什么毒都能解，而且它十分稀少，所以了解怎样配置解药还是有用的。 全班唯一比赫敏更恼火的人是马尔福。哈利开心地看到他身上撒了猫的呕吐物似的东西，但他们还没来得及对哈利什么也没做就得了全班第一表示愤慨。下课铃就响了。 收拾东西， 斯拉格霍恩说。 格兰芬多敢于冒险，加十分。 他呵呵地笑着，摇摇摆摆地走回了讲台前。哈利有意落后，磨磨蹭蹭地收拾书包。罗恩跟赫敏走时都没有祝他好运，两人都气鼓鼓的。最后教室里只剩下了哈利和斯拉格霍恩两个人。 快点吧，哈利，你下节课要迟到了。 斯拉格霍恩亲切地说，一边扣上他那火龙皮公文包的金搭扣。 先生，我想问你一点事。 哈利说，不禁想起了伏地魔。 那就快问，亲爱的孩子，快问。 先生，我想问你知不知道魂器。 斯拉格霍恩僵住了，他的圆脸似乎凹陷下去，他舔舔嘴唇，沙哑地问。 你说什么？ 我问你知不知道魂器，先生。 邓布利多让你来的， 斯拉格霍恩低声问。他的语气完全变了，不再亲切，而是充满了震惊和恐惧。他在胸前的口袋里摸了一会儿，抽出一条手帕擦了擦冒汗的额头。 邓布利多给你看了那个记忆，是不是？ 是的。 哈利临时决定最好不要撒谎。 当然。 斯拉格霍恩轻声说，一边还在擦拭苍白的面孔。 当然，如果你看了记忆，哈利就会知道我对魂器一无所知，一无所知。 他用力重复着这几个字，然后他抓起火龙皮公文包，把手帕塞回口袋里，朝地下教室外面走去。 先生， 哈利急切地说， 我只是想记忆里可能还有一点东西。 是吗？ 斯拉格霍恩说。 那你就错了，是不是？错了。 他吼出最后一个词，不等哈利说话，就砰地带上门走了。